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恭喜你啊，你家孩子上清华了，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 那你文化课肯定得好，这不用说，不过孩子要是上清华，主要还是降了60分。 为什么降分啊？ 因为孩子高一参加科技创新，取得了这个自主专项资格，考核通过之后就享受了这个清华降分的优惠。 这么好啊，那我也让我们家孩子赶紧参加。 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获取更多信息，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959资讯快报。 6月19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11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保定市有关精神，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全市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情况汇报，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清单、保定市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研究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了保定市纪委关于全市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情况的汇报，听取本市两个专项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情况汇报。会议还听取了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汇报，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民生无小事，实干有担当。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10项民生工程，对民生工程逐项进行目标细化，确定责任单位，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责任单位分头抓的工作格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级有关部门加强协调、精心组织、强化督查，有力地推动了各项民生工程的落实。截止5月底，工程涉及的45项具体工作中，1项提前完成，4项按时完成，其他正在按照时间进度要求加快推进。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些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6年凤飞飞原唱版的《掌声响起》。其实呢，如果经历了很多的演艺的生涯，再在台上听到掌声的时候，尤其是一个歌手，我相信内心的感受呢，肯定像歌曲当中描述的那样。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4年《过把瘾》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后来重新录制并非电视剧当中原版的歌，来自主演江山和王志文，《糊涂的爱》。 爱有几分能说清楚， 爱有几分是糊涂 是温存， 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楚。 忘不掉的一幕一 这是来自江山和王志文演唱的《糊涂的爱》，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组合至上励合带来的一首歌。至上励合呢，前段时间被人爆出是貌合神离的一个组合，目前呢成员刘周成呢还被爆出有家暴的丑闻，所以呢这个组合呢目前正面临解散。当然我们在音乐当中呢只谈音乐，组合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今天听到的至上励合的这首歌呢是一个翻唱歌，来自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主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根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那长征路上颤抖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张老师，孩子马上就要高二了，就想上清华，您看有什么办法吗？ 孩子可以参加自主招生，只要通过考试，孩子就可以享受降分优惠，也许一本线也能上清华呢。 6月24号下午3点，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北京队总教练梁志斌老师将面对面为广大学生家长解读自主招生的政策。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获取更多消息。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温岚的《热浪》，这也是他2007年同名专辑的，也是他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是一首复古的 disco 曲风的歌曲。而接下来同样也是一首快歌，这是来自张宇1999年《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大女人》。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有线，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里沾一滴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这是来自张宇的《大女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不管你是个大男人还是个大女人，我相信呢，对对方的让步都是一种爱的表示。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梁艳玲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这首歌呢也奠定了她在歌坛的地位，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 我的心你永远不明了，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寂寞夜里我无助地寻找，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让我感觉你最

该 APP 中不仅提供诸如单字、词语、拼音、部首、笔画数等纸质版新华字典上大家熟悉的查询方式，手写识别、拍摄取字和语音输入等全新功能，更令查询过程变得快捷。据介绍，该 APP 由原新闻联播播音员李瑞英播读。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Yeah. 是来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这首歌呢也是张惠妹的演唱会到高潮的部分必唱的一首歌。今天在节目最后呢，一起听到的也是一首很酷炫的舞曲，这首歌呢来自 BAD 2004年第五张专辑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着魔》。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